爱是 lemon tree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心田，泪水洗尽多江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远像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